眉间心上，花间透过思量，沾染了墨色烫，蒹葭文景繁华，夜静谧窗纱微微凉。 拂袖起舞于梦中妩媚，相思满上心扉，又眷恋梨花泪，镜花红妆等谁归，空留憔悴。胭脂香味卷珠帘，是为谁？ 暴雪无醉，垂泪。 细雨送给些鸟儿的羊。